怎么守，怎么做，怎么走，这结果任你左右，我沉溺在小说，不禁为他泪流，任他哭，任他笑，任他裹在其中，找回我自由。谁的故事让你忍不住很难过？ 谁的故事让你忍不住很难过？ 回想想自己，若是他该怎么生活？ 在无常的风风雨雨，人变得自作自受， 困在爱里得不到解脱。小说结局留在最后，怎么守，怎么做，怎么走，这结果任你左右，我沉溺在小说， 我不禁为他泪流， 任他哭，任他笑，任他裹在其中，找回我自由。长夜走向小说， 可结局留在最后， 怎么守，怎么做，怎么走，这结果任你左右， 任你左右，我沉迷在小说， 不禁为他泪流，任他哭，任他笑，任他裹在其中，哦，找回我自由。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淘汰，漫天的风雪，这是你所造的。

心爱才完美， 爱是付出而不是赌注，珍惜谁谁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，来自王力宏的 Julia， 也可以说是一首舞曲啊。嗯，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听过这首歌，但是在我的记忆当中啊，大概是7年前或者是6年前的时候听到这首歌，真的是想跟着翩翩起舞，有一种青春圆舞曲的感觉。继续来听到的是周华健和潘越云合唱的《是否》。 漫永无止境的路，是否这次我已真的离开你？是否泪水已干不再流？是否你念了我曾说的那句话？情到深处人脚步，多少次我忍住胸口的泪水，只是为了告诉我自己我不在乎。是这次我将真的离 来自周华健和潘越云合唱的《是否》。那么这首歌呢也是一首经典老歌呀，可能有很多的这个歌手翻唱过，那你喜欢哪个版本呢？反正我喜欢的是这个版本啊，来自周华健和潘越云的版本。两个人的声音都是那么的温柔，充满温情吧，听起来让人觉得很舒服。好的，继续来听到的是杨丞琳的《庆祝》，同时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进行实时的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来，送给自己或者是亲朋好友都可以。好的，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是《庆祝》。

好的，来继续来听到的是张芸京的《偏爱》。好的，这首歌是来自张芸京的《偏爱》，也是一部电视剧的这个主题曲啊。至于是哪部剧，我好像有一点点忘了。哪位听众知道的话，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平台，疯狂特购来告诉我一声，来告诉我这首张芸京的《偏爱》是哪部电视剧的插曲呢？好的，继续来听到的是杨坤的《那一天》。 那一天，上帝安排我们见了面。我知道我已经看到了春天。记得那一天，带着想你的日夜期盼，过节的不知道何时再相见。记得那一天，等待在心中点起火焰，我仿佛看到了命运的重唱。记得那一天，你像是丢不掉的烟，弥漫着我，再也去看不散。那一天。

常快乐，有多少还很真。 来自梁一真的《说爱我》，这首歌应该很多人都记得，当时也是火遍的大街小巷，听到前奏就能够跟着哼起来。下面这首是来自沙宝亮的《秋意浓》，我们都听过沙宝亮的这个《暗香》，那么《秋意浓》这首歌的曲风呢，其实也有一点点偏这个，什么风格，就类似于《暗香》的那种吧，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。 常好听的一首歌曲，来自沙宝亮的《秋意浓》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啊，由于时间的关系，这一时段的音乐留声机就到这儿结束了。最后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江山的《像我这样的女人》。同时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在下午6点到7点依然是我们音乐留声机的直播时间，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微信账号来进行点歌。好的，接下来会依然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，我们稍后见。 像我这样平凡的女人，有谁能为我忧愁，为我体会辗转反侧的滋味，一说怀旧。像我这样平凡的女人，有谁能为我担忧，担忧我的欢喜与悲哀，担忧我承诺与否。我不是喜欢游戏人生，也知道廉价的伤感不能持久，但像我这样平凡的女人，誓言有虚荣的要求。如果你能装作把我牵挂，如果你能装作为我担忧，我会感谢你深刻的真诚。 大千世界就好比弱水三千，有无数的未知和诱惑。